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之前呢咁就同阿生都有即係讲过下啦 E3 呢一个游戏展啦，咁就发布咗好多即係大作啊，新嘅游戏啊，都好期待。点解而家又讲下呢？咁因为我知阿聪其实都有留意嘅。 係我上星期一直情係参与你同阿生嘅嗰个节目去傾㗎。係 啊，咁即係当中有啲游戏阿聪都有玩开啦，諗都有期待係咪？ 係啊，即係譬如 Capcom 啦，其实即係我打从係即係上个世纪啦，呢个 Biohazard 生化危机都系 Resident Evil 啦，其实佢系今次喺 E3 展咧就有去宣布佢哋会有一个重制版嘅，就系、是、Biohazard 嘅第二集啊。咁第二集嘅主角就系阿 Leon 啦，啊咁就系讲翻其实阿 Leon 佢喺嗰个即系佢新到呢一个嘅城市入边啦，然之后佢系新官上任，咁但系一嚟到就发觉点解呢个城市有瘟疫嘅咧，啲人唔见晒嘅咧，然后有一啲好奇怪又似系人又唔系人嘅一啲丧尸啦，就去追住佢啦，咁就讲佢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城市度逃出生天啦。 系啊，咁因为其实即系Biohazard 咁大家知一个系列嘅作品啦，第一集嘅男主角就系 Chris， 系 咁、就其实讲佢喺一间大宅入面嘅一个故事吓。咁、而去到第二集嘅时候咧，咁 Leon 咧就系、是、第一次登场， 系 咁其实喺成个系列入边咧，佢都可以话一个好经典嘅人物嚟噶啦，大家都知系边个啦。咁同阿聪头先讲嘅一样啊，就系、是、因为佢喺呢个城市入边开始就爆发呢一个丧尸潮啊嘛。咁啊，嗰阵时候呢一个游戏咧，嗰、那个玩法咧，就大家都知系操作住一个即系人嘅公仔啊，吓， 系 一个即系即系叫做 bird eye 嘅视点啦 ，carnify 就望翻落去， 系 咁喺周围咧就有一啲嘅丧尸就会走过嚟嘅时候，你可以用有嘅武器咧就系攻击佢啦 吓。 咁但系重制之后咧，就可以话系同以往旧作咧完全唔同啦。 重制咗之后，好似同而家我哋玩嘅，即系譬如你话Biohazard 嘅第六集、第七集嗰啲嘅玩法个试点系一样噶嘛？ 系，因为其实就嗰、那个都可以话第三人生嘅，但系个试点就变咗喺嗰个人嘅背脊后面。 系 咁嗱呢一个即系重制咧，我相信有好多啊好多嘅粉丝咧都系相当之期待，但系我自己有啲保留嘅嗱，即系我唔知道，我问一问阿聪，你自己会唔会话即系觉得即系重制版嘅呢一个version 啊 ，Biohazard 咧会唔会 俾钱啊嘛？ 会唔会系啊？会唔会即系觉得真系玩上手嘅时候会好爽，好有快感，会唔会好享受咧？ 我觉得系会嗱，我坦白讲先，之前譬如任天堂嘅再上几代嘅机，譬如 GameCube 嗰啲咧，其实佢系有重制过 Biohazard 嘅第一集啊，或者系第二集嘅外传再重制版咁样啦。但系其实玩嘅过程咧，唔系即系应该咁讲，其实咧我系唔系咁。call 到我攞个银包出嚟俾钱买啊？点解咧？因为佢 要买埋部机啊！ 一嚟买埋部机啦，但系都唔系次要啦。嗱，谂下我哋以前个年代，我谂你都有试过，就系你会为咗一只游戏而去买一部机，你有冇试过先？ 有， 即系譬如嗰阵我玩开， 但我其实算系理性嘅，我唔系部部都买咯。 咁我都系，所以咪冇阿 GameCube 啦。因为嗰阵譬如我玩开 PlayStation 嘅，但系因为嗰阵咧，譬如Saturn SS 啊， 系 嗰阵拳王96。 定九五啦，其實係 Saturn 出先嘅，同埋 Saturn 嗰陣係好嘅，因為 Saturn 唔使撈遊戲啊嘛，玩 PlayStation 其實有個苦悶位咧，或者係叫你一個唞氣位啦，你當廣告時間咁啦，就係、是、你玩完揀完人之後，你喺度等好漫長，話唔定係十零秒就 loading 點點點點啫嘛， 當時間已經好冇耐性啊，十零秒好漫長，好似嗰個世紀咁， 好漫長啊，跟住 Saturn 其實係唔係嘅，你只要一撳完揀完人之後，基本上兩三秒就去開始打噶啦，咁而今次嘅呢一隻 Biohazard 嘅第二集嘅重製版有咩特別之處？我會吸引到我買呢，一嚟就係其實雖然就係話重製版，不過重製呢佢唔係淨係改善咗佢嘅玩嗰個試點啊，或者係遊戲畫面啊，佢係直情係角色嗰個故事發展呢都會有改變嘅。即係你例牌其實玩 Biohazard 呢，你一睇攻略本或者你玩過爆過一次機嘅話呢、基本上你都係記得係啦，我而家行去警局嘅右邊門口入去，然後攞咗一條乜乜鎖匙之後行翻出嚟就去左邊，其實呢一個固定路線，就好似你會好記憶到下次爆機之後玩呢都係要繼續咁樣行嘅。但今次就已經唔同咗，就係、是、你唔可以跟返你十零年前玩過嗰個方法去做囉，而係一個暫新嘅故事劇情囉。 係，但係我就點解話會有啲保留呢，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即係第一第二集尤其啦，都係玩一個叫氣氛。 系， 即系 你讲旧定新先？ 梗系旧，第一第二集咯。 系系， 即系旧版啊！即系个感觉系玩个气氛，即系你有时候咧，你嗰时候都系噶嘛，就系、是、会用头先阿聪讲嗰种 loading 嘅时间啊，即系因为嗰阵时候咧个门会慢慢打开啊，究竟门后面有啲乜嘢你系唔知噶嘛。 系 咁但系咧你都知道 Biohazard 咧，基本上呢个系列佢随住即系慢慢推出新作嘅，基本上呢个游戏就由原本一个稍为恐怖气氛向嘅游戏，就變咗做一種類似係射擊向嘅遊戲， 所以其實呢一個你中唔中意啊？ 嗱，我所以就係話啦，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去到《Biohazard》第五集咧，即係又係 Chris 做男主角嗰集啦。咁基本上咧，嗰一集其實係好賣得嘅， 係。 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有部分嘅玩家就覺得，咦？點解玩《Biohazard》變到好似玩《Counter Strike》？爭在其實佢係唔可以一路行一路射咁解嘅啫，係。因為佢之後出嗰啲 Co-op 模式啊，甚至乎係 Player vs Player 啊，玩家對戰嘅模式，都係講緊點樣去，即係喺一個戰場上面一個空間入面，大家互相即係用槍射。对方啊， 好 分啊，咁变咗同原本大家玩开嘅 Biohazard 系几唔同嘅。咁直至到咧就系去到第六集嘅时候咧，直头系咧 有三个主角噶嘛， 有三 个 主角系啦，即系 Chris 啊、Leon 啊，甚至乎有一个 新嘅格斗家咁样。 咁样即系基本上佢特登系为咗迎合唔同玩家，所以有啲人想要即系恐怖啲啊嘛。咁其中一个就系比较恐怖向嘅故事的模式， 系啦，有个就系类似即系好似 CS 咁好战略性啲嘅。 咁啊 ，Chris 嗰、那个。摆到明好似玩紧唔知 Battlefield 啊，定系玩 Counter Strike 咁样，即系由头射到落尾嘅，一啲恐怖元素都唔会有嘅。咁嗱，但系嗰一集咧，虽然佢有咁丰富嘅元素啊，你都发现坊间俾嘅呢一只游戏评语咧，即系我觉得都系好两极化嘅， 都系两极化，同埋即系打从啲丧尸系可以跑步啊，可以行得好急嚟去追击你嘅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唉。即系唔系以前嗰杯茶啦， 同埋变咗佢因为有好多 combo 可以连啊嘛，大家都知咧，即系以往嘅 Biohazard 就有时候你会中意佢嗰种嘅笨手笨脚啊， 系啊， 即系咧就话当你后边系丧尸嚟嘅时候咧，你系要慢慢转去后面先至可以射到嗰一只丧尸嘅，咁虽然系好唔即系写实，但系的而且确亦都系呢一只游戏嘅特色嚟嘅，咁所以你基本上咧见到佢去到即系第六集见到坊间啲嘅评语之后咧，咁啊游戏。戏商都想话，咦，系咪我哋应该要再揾一个新嘅方向去做？所以去到第七集嘅时候咧，就回归翻玩呢个恐怖气氛啦。我唔要有咁多嘅枪击元素啊，唔要有呢一个玩家 versus 玩家嘅元素啊，就翻去走一个故事 模式。第二集嘅故事模式， 甚至乎你喺入面咧，佢俾你嘅武器选择都唔算多添嘅。 系啊，同埋。唔知佢有冇即係吸取一下一啲我哋嘅玩家經驗啦，因為其實過往譬如我自己或者見網上一啲評語都話呢、其實Biohazard 出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場景啦，譬如係黑媽媽嘅，其實係真係過分黑啊，係真係黑到你真係睇嘅時候呢 教光啲部電視，人哋一開頭有設定㗎喎、 我哋嗱我就試過撳佢一個 setting 入面嗰個 brightness， 你可以將佢教光 佢、通常一開始嘅時候就係話，如果你見到嗰幅圖畫稍微有個印即係個影像走出嚟 嚟嘅话咧，咁就为之恰当嘅。咁当然，如果你真系对于光系好唔敏感嘅话，你想再教光啲都梗系可以嘅。 唔系，因为我明白黑黑地系可以做到一种更加恐怖效果。 系啊， 但系有时咧，即系尤其是有啲试点位你好唔惯嘅话，系玩到咧，你会有啲即系我嗰啲叫作呕啊，你会睇得好辛苦啊。加埋你对眼系咁喺度瞄下边个黑麻麻，你唔系惊嗰啲位无啦啦丧尸冲出嚟，而系佢真系令到你个视觉上咧睇得好差。不过其实佢今次嘅即系啱宣布咗个重制版啦，我系期待佢有多啲嘅一啲信息资讯讲出嚟嘅，因为呢个 Biohazard 第二集咧，其实佢系有双线嘅发展嘅，有 Leon 同埋有另一位女主角嘅。但其实我头先就系话可以爆机爆几次噶嘛，因为后边都有个豆腐模式，你记唔记得先？ 记得。 咁个豆腐模式就系你要即系 豆腐人啊嘛， 系啊，豆腐人。 你基本上系要避开嗰啲丧尸嘅攻击，系过关啊嘛。 惨极嘅就系呢个豆腐人嗰个装备咧，系得一把刀嘅啫。然之后你点样知道自己即系会唔会就嚟死咧？即系嚿豆腐咧，俾丧尸系咁咬嘅话咧，会由白色慢慢变红色，越嚟越红，再俾人咬咧就会死噶啦。咁就系一个挑战高难度嘅模式嚟嘅。 系咁，你谂住呢一个 remake 版都系希望有呢一个豆腐模式啊？ 梗系啦，去挑战下自己。当年玩豆腐模式，我玩得好快噶。 我觉得好难讲会唔会有啊？即系因为即系话晒都系一个 remake 版本咧，我谂即系佢又未必沿用翻以往有嘅所有元素摆喺新作入边。即系可能我觉得佢会渗一啲新嘅元素啦。咁但系嗱，即系我就希望佢能够取到个平衡咯。即系如果讲紧嘅系一个 remake 版本嘅 Biohazard 二啊， 系 咁佢喺即系因为嗱喺入边都而家我觉得吓你摆翻佢出嚟嘅话，某程度都会加翻入一啲嘅射击元素，同第七集应该好唔同噶啦。 系 咁，但系亦都希望有翻嗰种啊 以前嘅 恐怖嘅气氛，尤其是你知啦，因为其实玩 Biohazard 呢一类嘅作品咧，即系我谂可能有好多玩家系忽略嘅，而家大家都系即系谂紧啊，我睇个故事情节之外，亦都谂紧我点样用最快嘅方式啊，以好短嘅时间就系爆机啊嘛。咁但系其实你发现咧，如果玩 Biohazard 呢一类嘅游戏咧，喺当中咧，例如你行过嘅地方咧，有好多好有趣嘅文件咧，系讲翻关于呢个故事嘅背景嘅。 系 咁而讲紧呢个故事嘅背景咧。系唔系净系讲紧嗰一集？系讲紧成个系列。 呢个心思设定， 即系大家都知系啦。以往就系呢个 umbrella 吓，呢一个公司啊，点样样研发嗰啲嘅生化病毒 啊， 之后最后屘就搞到周围都系有丧尸啊嘛。咁其实呢一件事爆出嚟之后咧，牵连到有好多唔同集数，佢哋嗰啲嘅主角入面发生嘅事情嘅。咁有好多即系 Biohazard 迷咧，就会好留意呢啲 detail 细节咯，系。踏入暑假咧，即系我谂啊，啲学生朋友啊开始就放假，咁啊会即系想揾啲地方去下，你都知吓，都开始陆续有唔同嘅节目啊，唔同嘅展览啊都可以去。咁我谂唔少动漫迷咧都期待住动漫展啦。咁呢个唔单止系香港嘅，甚至乎喺外国都系啊，其中一个好大型嘅动漫展啊 ，SDCC 吓， 呢个美国嘅圣地牙哥嘅展 ，San Diego 啊 ，Comic Cons。咁啊，我谂即系每一年大家。都可能上网睇唔少片段啊，有好多人系真系嚟自美国唔同嘅地方，特登就去到圣地亚哥嗰度咧 ，dress up 晒啊 ，cosplay 啊， 系啊， 就系投入呢、這、一个啊，充满住呢一个动漫气氛嘅一个展览。 同埋我都想讲话呢一个展览咧，即系亦都系造就咗，亦都系真系唔系咁鼓吹嘅一啲嘅买家，即系佢哋，因为 SCCC 其实佢有好多嘅限量系当日会场发售嘅嘢噶嘛， 咁香港都有时候见到噶，即系例如话我哋之前曾经都提过啦，即系例如 话。木话你讲紧， 唔单止系积木嘅，我哋见过一啲嘅玩具，例如话即系 B 社啊吓，咁啊出嗰啲嘅龙珠 figure， 你知通常都系噶啦，同一组模，跟住可以出唔同嘅配色噶嘛。咁其实每一年咧 ，SDCC 枕住佢都可能同即系唔同嘅玩具商，其实应该咁讲，唔同嘅玩具商。特登喺 San Diego 呢個 Comic Con 推出一啲所謂限量版啊，或者特別版啊嘅一啲嘅玩具 figure， 係 咁即係你喺會場先至可以買到，而即係因為吸引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玩家啦，咁樣就去到嗰個地方，咁於是乎咧，咁有啲人就收藏買咗翻嚟之後，咁 在網上發售啊，又或者我唔知啊，即係可能有啲即係水貨買家 嚇。 咁去到嘅時候，大手大手入咗之後咧，即係去翻佢哋自己嘅地方再拆翻出去，其實都係一筆好可觀嘅收入嚟㗎。 係啊，因為有時我哋即係例牌行一啲嘅玩具商場嘅，見到一啲 SDCC 會場嘅玩具，我就話哇，好想買嘅。但係一見到個價錢係一個有啲即係天價嘅時候， 真係好誇張嘅。因為例如話頭先你提起《積木人仔》咧， 係 咁啊，我記得我曾經有段時間都好瘋狂咁樣樣。就愛上收藏嗰啲嘅 minifig 啊， 記得 人仔啦。咁嗰時候我曾經就同你研究過一隻嘅。 我就係想講話，係啊，我記得你仲講過話，即係有一隻玩具啦，得手指咁大隻嘅積木公仔。你就話如果一個價錢當係四位數字又好啦，當原來2000多元啦，值唔值得買呢？跟住我同你嗰個嘅 debate 啊，就喺度講話，我都唔值得喎，即係咁細隻。 你當時你話唔值得啊？你覺得？ 我覺得唔值㗎。但係後屘咁，當然又係去翻嗰啲咧，好老土位咧。千金難買心頭好。 当时我记得即係因为有一隻我自己好鍾意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好鍾意蜘蛛俠㗎嘛。 係啊，记得。 咁嗰陣时候呢就对 Amazing Spider-Man 呢就出咗隻蜘蛛俠，应该係第二集嘅，有冇记错嘅话。咁SDCC 呢就出咗呢个咁嘅人仔。咁而呢一隻人仔呢，因为自此之后你基本上係好难揾到，因为官方係从来冇发售过㗎嘛。 係。 咁而喺网上面呢一隻人仔呢一摆出嚟呢讲緊嘅已经是嘅千零二千蚊美金喎， 仲要美金添喎， 美金喎，哇，有冇咁夸张啊，大佬啊？咁所以当时咧，我喺即系香港啊，又或者一啲我哋即系平时啊买开嘢嗰啲网上面嗰啲嘅购物网咧， 系 曾经我见过嘅， 系 唔使即系二三千蚊美金嘅， 但系要二三千蚊港币系嘛？ 系唔止嘅，但系讲紧嘅系 around 五六千蚊港币啦，一只人仔或一只 mini figure 喎，即系一只嗰啲积木人仔嗰啲公仔，你真係好細隻嗰啲，得個人啫，連屋都冇俾你，車又冇俾你，乜都冇噶啦。咁嗱，跟住嗰段時間咧，我係有啲心喐咧，我諗住同我講嘅買家講價，如果佢稍為可以平多千零二千蚊俾我，其實我係諗住博取買嘅， 都好貴。 咁啊，當時有部分嘅朋友見到我話你真係好瘋狂喎，咁但係有啲玩開玩具嗰啲就好明白啦，佢就話從來玩具呢樣嘢，即係嗰個 value 係好即係海鮮浮遊嘅， 係咪應該同埋應該咁講添？我先問下貴嘅咧，應該唔係用貴嚟定義，應該話值唔值得買啊？ 冇錯， 心態上， 即係其實某程度係應該就是那个买那个人或者那个玩那个人呢，他自己啊那个价值观的判断，即是有些人就是觉得我觉得值，那我就买啦，其实买一件胶回来，件胶的成本是很低的。 是。 但是因为那个收藏的价值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嘛。 嗯嗯。但不知道今次的 SDCC 他出一个积木公仔的即是限量版啦，会有没有即是蜘蛛侠那么受欢迎？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因为他是 DC 的 Hero， 而是因为这个是 DC Hero 入面的一个比较不是那么起眼，或者是即係近年啦冇咁紅嘅角色啦，就是 Aquaman 啦，呢個水行俠啊。因為其實佢今次 SDCC 咧，佢就會出一個佢嘅一個特別嘅 box set 啊。入面咧就有水行俠，其實佢好勁噶嘛，佢就未必可以呼風喚雨，但佢可以呼到一啲嘅海洋生物 出嚟， 就同佢一齊去作戰嘅。咁所以咧呢一 set 入面咧就會有一隻八爪魚啦，有一隻魔鬼魚啦。嗱，八爪魚就現成嘅，現成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唔需要砌啊。而只魔鬼魚咧就係要揾啲bricks 咧去慢慢冚出嚟嘅，最紧要系有一只咧就系佢嘅座驾，佢坐开一只座驾咧就系一只嘅海马，就 系 叫 Storm 啊，唔耻笑啊！ 唔系，即系因为 好吸引、啊， 因为我一听到水行侠嘅话咧，我就成日都谂起啊外国嘅即系一啲动漫迷咧，成日都笑呢一个嘅 hero 嘅。 系啊，即系哪怕连嗰部嘅 The Big Bang Theory 啊，都系直情攞佢出嚟话，即系唔掂啊 ！Aquaman 佢好唔掂咁样。咁我谂系因为食翻就系今年年尾啦 ，Aquaman 即系 DC 嘅独立电影都会出啦， 系、okay, 做个势咯，我估系。 话晒都系呢一个世界杯期间啦、啊，即系都讲少少足球啦，系嘛？琴晚有冇睇啊？呢一个啊，阿根廷 仲好讲 克罗地亚。 嗱，我讲啊，仲好讲，唔系讲紧个赛果，而系因为其实都知道，即系香港都有电视台咧系免费直播就十六场赛事啊嘛。 冇错。 咁但系琴日其实系冇预计过咧会播阿根廷呢一场赛事嘅，即系呢场本来系冇噶，系冇得睇噶， 系 到夜晚嘅时候无啦啦，跟住即系嗰啲嘅 Facebook 啦，有人讲话喂有得睇喎，免费无啦啦加开咗咁样咯。但系嗰阵我已经呢、這个嘅 post 咧，我系到今朝先见到。 咁你都不满，咁你不满自己呀嘛？ 唔系，因为开头还冇得睇噶嘛，我其实 但系后屘有得睇。 我瞓咗觉啊，因为唔系，但系嗰阵我知道嘅时候已经系直情个 post 已经过晒期。 其实你咪应该猛等自己，而唔系猛等搞错啊！有得睇，无端端我要全世界都冇得睇。 唔系，总之我好灰啦。但我灰完嘅原因就系因为其实我身边咧都有啲朋友系阿根廷迷嚟嘅，佢哋就话哇正啊，无啦啦可以睇到啊，即系睇翻免费频道去睇啦。但系睇完个赛果之后就 仲唔开心， 就冇眼睇咯， 真系仲黯然神伤啊！话因为毕竟我谂即系除咗因为阿根廷啊，更大原因就系因为支持美斯啦。 你仲要见到美斯佢即系睇翻啲精华片段咧，佢啲神情咧 系 真系阴功。 你见到嗰场波踢到中段啊、中后段开始都燥燥地噶啦，两边都燥燥地啊！咁即系尤其是阿根廷就一如热窝上嘅蚂蚁一般啦，即系好想快啲追翻嗰个嘅失球啦。 你琴日有睇嘅？ 有。 Okay. 有咁你见到其实好积极想去追噶啦，咁但系问题人哋克罗地亚又真系守得好、哦，咁而往往就系因为你越系急攻，咁俾人哋反击嘅时候咧，就容易捉到你失误，反而就之后输翻。 系 咁即系嗱。對於美斯咁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好可惜啦，咁亦都而家見到啦，哇喺阿根廷之後嘅走勢呢暫時嚟講都幾令人擔憂嘅， 因為其實啲分數咧，我就唔係咁識計點樣去升上去嘅。但係一見到佢輸三粒咧，我就覺得真係細息一定係非常之不對勁嘅。 而家即係我諗，無論係點樣都好啊，阿根廷都要即係睇餸食飯啦，即係望下嚟緊冰島嘅表現係點樣啦。 就對尼日利亞啦， 尼日利亞啦，同埋再之後咯，咁即係阿根廷佢最尾嗰場又踢成點樣啦？咁但係就算佢贏都好啊，都要睇其他球隊嘅表現。即系嗱，所以嚟讲嘅话，阿根廷能唔能够出线咧，都真系要睇彩数啦。某程度啊，睇或者其他球队嘅表现啦。 你捧边队噶？ 我自己其实都好希望阿根廷攞噶。其实我上届都想啊，系啊，我想佢攞嘅，因为我真系觉得美斯系。即係作為一個世界嘅球王，我真係好希望可以親眼目睹佢捧住世界盃捧一次嘅。咁但係奈何往往即係去到呢一個世界盃呢一啲咁樣樣嘅即係咁盛大嘅足球賽事咧，我唔知點解，可能因為真係大家對佢都相當之顧忌啊。你見佢咧喺場上面真係嘅發揮咧，係受到好多嘅限制嘅。 嗯， 琴晚嗰場波都係咁樣樣嘅。 冇，睇翻啲精華啦，遲啲要。 係啦，咁但係 anyway 啦咁的確即係世界盃。我諗令到好多朋友啊，即係喺呢一段時間咧，都多咗唔少嘅節目。咁嗱，但係除咗睇即係足球賽事之外，同時之間我都發現咧，我自己呢一排咧追翻多咗一啲嘅足球漫畫喎。 係啊，其實亦都係上個星期我哋都有講啊嘛，就話都根本就唔夠喉，唔夠時間去講足球漫畫，所以今個星期咧都延續翻講翻少少嘅。但其實足球小將都算係即係先河啊。其實即係講翻日本啦，其實佢六七十年代嗰陣咧。讲开运动嘅话，真系啲人讲甲子园嘅啫嘛，讲棒球嘅啫嘛，即系个梦想系咩咧？就系、是、我要打入甲子园，系、到后期真系呢一部嘅漫画，其实都知道嗰阵高桥洋一咧，佢系因为嗰阵嘅世界杯啊，某一届嘅世界杯啦，就觉得原来足球咧都系好似系一个可以兴起喺日本发展嘅活动，而个活动佢意思系可以做漫画嘅题材，所以佢系因为睇世界杯咧而令到佢觉得好啦，咁我就画一部嘅关于足球嘅漫画。所以足球小将咧先至出现嘅， 系咁足球小将就固之然系一部即系经典之作啦，即系尤其是我谂冇乜边个唔知边一个系大智慧啊，边个小智强，我哋细细个都系，即系唔知点解你问亲嗰啲人，你最想做边个啊？唔系噏即系一啲真实球员名嘅，对我哋细个嚟讲，甚至乎呢一部漫画，我想话俾你知啊，启发咗好多而家嘅职业足球员， 即系譬如话中田英寿嗰啲， 即系唔单止连外国都好似尼马。嗰啲全部都中意睇足球小将嘅，细细个都可能受过佢哋熏陶。尤其是你知足球小将入边中意玩某一啲嘅即系绝招位噶嘛。 系， 我谂听紧心机嘅朋友，可能都有唔少人曾经试过练呢个冲力射球啊，甚至乎有啲练雷兽射球啊。你知好得人惊嘅 系呢一个系太过夸张嘅位啦，因为练极咧，我都觉得唔可以下下都破网嘅。睇足球小将嗰、那个，觉得好夸张。 乜嘢？佢又射到条柱都弯啊！你有冇嘅射到个波爆啊？你有冇试过踢到个波爆啊？你踢嗰唔系气球啊，大佬啊，系咪先？咁但系即系我谂，除咗足球小将之外啦，我想今日反而讲一啲咧，即系足球小将。 以外的一些漫画作品。 我们不如先数一下有什么足球以外的漫画先。 嗱，我自己想起呢就有三部的。 是。 即是首先我想起呢第一部呢就是一部叫做哨声响起。 是。 咁转头可以讲一下讲啲咩嘅。另外一部呢我想起嘅就是足球骑士。 哇，点解都好似咁生嘅一个名字，在香港好似好少可。 其实都唔算生㗎，因为其实呢一啲漫画讲緊嘅都已经连载咗好耐好耐。 係因为我諗到嘅譬如香港以前卡通都有播，就譬如踢出我天地啦，或者漫画除咗足球小将即再比较受欢迎啲呀，我认为呀就係、是、我们的足球场。係 因 为 呢一部尤其是当年曾经电视都卖过广告添啦。 记咩边个做配音㗎？ 喂，呢、這个我真係冇印象喎、 啊。係我哋嘅阮天师配音 㗎。係咩 阿哥佢嗰阵配音㗎。 係咩，我真係冇印象、啊。 我好记得啦，佢话真太洗脑啦。 因为当时就是澳门的足球场啦，同埋即是澳门的消防员啊，两个都有试过喺电视卖广告㗎嘛。咁另外仲有一部嘅作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就叫做 Giant Killing。咁嗱呢三部嘅即係足球漫画呢都各有自己一啲嘅特色嘅。嗱，因为嗱我哋头先讲起足球小将，咁大家都记得足球小将嗰个设定啊，大志伟本身就係好有足球天分嘅一个 小朋友先啦。 小朋友先啦。即係好夸张㗎嘛，讲佢即係啱啱去到呢个南国市嘅时候呢，咁讲佢即係我记得第一次啊。 唔係讲过马路啊，唔係。 过马路都系啦，过马路又系夸张，但另外一个仲夸张啲嘅位咩呢，就係话说佢呢就系唔知上咗个山嗰度， 系 跟住咧就用个波踢落山啦。个波你知飞去边啦？ 咩啊？飞咗边啊？ 飞去林元三屋企、哦，跟住林元三接到个波之后就话， 终于接到， 接到之后佢望一望个山头。喺嗰度飞过嚟噶，而佢系冇任何怀疑，佢仲喺度谂，吓、啊、竟然真喺嗰度踢过嚟，呢、這个小朋友脚力真系唔嘢少、啊。 呢啲咪就系佢哋嘅心照不宣咯。 冇错，嗱咁但系咧，我想讲话即系我头先提过嗰三部作品啊，即系有一部咧就系、是、叫做呢个哨声响起啦。 系。 就同足球小将喺呢一方面嘅设定都可以话系几唔同嘅。 Oh, OK， 因为古仔咧其实就系讲入面一个嘅男主角啦。咁佢咧本身就系一个即系好热爱足球，但系奈何佢系好冇天分，同埋咧连佢自己本身都冇天赋嘅一个人啦。 系， 即系天分就系意思讲佢本身咧喺足球嗰方面唔系话特别有天分，而天赋咧就系讲佢本身嗰个嘅即系身形啊。都唔係特別啱踢足球，因為佢係比較矮小嘅。 呢一啲嘅人物設定係幾好啊，已經係好勵志啊！就係、是、講一個人點樣靠後天努力嚟成為勁人。 嗱，呢一部作品真係佢基本上就係講緊入面嘅人啊，點樣樣就係靠住自己努力。即係我哋曾經都講過啊嘛，因為講翻當年呢一個世界盃入面咧，日本隊有一場我記得好清楚嘅，就係同呢一個阿根廷踢嘅，又係。 係。 嗰陣時我喺日本咁啱，我真係喺日本咧東京有。个大电视咧，就企喺嗰个广场嘅中间，同其他一啲嘅日本人咧一齐望住嗰场波。 系， 咁嗰场波我记得咧，嗰个嘅日本龙门咧系非常非常非常之表现出色嘅，因为佢救咗好多球，即系大家都 有命功啦，又救啦， 系啦。咁嗱，但系入边就系讲啦，虽然即系当时日本嘅足球水准咧系可能未必去到同即系阿根廷呢一啲一线嘅世界球队咧可以睇齐， 系， 但系凭住佢哋嘅努力。同埋佢哋即係付出嘅血同埋汗，即係佢哋都可以啊！即係踢出一場好即係悦目嘅一場球賽咁樣樣。咁而呢一部嘅漫畫作品咧，某程度就係講一個咁樣樣嘅故事啦。咁當中就係講呢一個男主角，原本佢入咗一間所謂叫做啊，即係有一隊非常之出名嘅足球隊嘅學校。 係。 咁但係因為佢一路都係只係坐呢、這個冷板凳嘅啫，咁樣樣咧， 即係後備咁樣添啊。係一路魚咁啊， 一路都只係後備嘅啫。 係。 咁跟住咧就。因为佢冇机会落场踢啊嘛，所以咧佢就决定啦，我要转校，我要转向一间咧，即系可能冇咁出名嘅学校咧，就踢波。咁但系去到之后咧，咁当然佢都要付出好多咯，因为本身佢自己就唔系一个 天资又唔得啦， 天资好叻嘅人啦。咁于是乎佢就点样样付出自己嘅努力，就系、是、去即系争取一个正选嘅位置咧。咁同埋当中咧，亦都讲到就系话，只要你付出努力啊吓，咁其实有好多嘢系真系会有一个嘅回报咯。 嗯。 咁呢一部作品其實係真係幾勵志嘅。 其實我都聽落去係貼地好多啊！即係其實足球小將當然係好睇，如果唔係佢唔會風魔全球啦。但有時就係我話睇翻即係足球小將咧，即係頭先你都講啦，一啲衝力射球啊、猛虎射球啊，其實佢哋總之一射親嘅話，一定破網噶嘛。 係啊！ 即係我意思係其實有時候佢哋同埋佢哋好著重，譬如你當啊戴志偉啊、小志強佢哋咧。佢係好着重係我個人 show off， 我一個人可以打十個，可以踢十個， 又即係後半場扭到上去前半場咁嘛。 係啊，我覺得即係呢一種，我相對覺得都唔係話冇咁嘅人會出現嘅，只不過係好似唔係咁貼地，亦都係點解我唔係將足球小將擺喺我心目中嘅第一位嘅原因咯。 胡家麟、江建聰、樂活玩家。 另外一部好想讲嘅即係足球漫画作品呢，咁就係呢一部足球骑士。 係 好得意嘅地方就係点解叫足球骑士呢， 因为我 picture 到一啲罗穿住罗马嗰啲戰甲嘅个骑士。 你都可能会諗起呢样嘢话。其实呢一部作品我觉得都係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佢点解叫足球骑士呢，就係佢将一个嘅前锋就係比喻作一个骑士。点解呢、因为佢就係话如果假設一個啊，即係叫做球場上面有啲人就稱之為指揮官啊，一個可能中場嘅人物啊，負責去策動一個嘅攻勢又好，或者可能負責去守又好。咁假設呢一個人物係比喻作國王嘅話， 係 佢係負責就係發動攻勢嘅。咁咧佢就覺得咧，一個可以把握到嘅即係往往嗰下當下嘅機會入門嘅嗰、那個就係一個騎士啦。咁而喺呢一部嘅漫画作品入面呢，佢就係讲一个嘅男主角。咁呢其实讲佢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有个天才横日嘅哥哥。可以话係被誉为呢一个日本嘅明日之星㗎、即係讲佢嘅足球水准呢就已经係喺读书嘅时候呢已经係锋芒不露㗎啦。咁、作为细佢少少嘅细路呢，反而呢就即係因为佢细细个嘅时候呢一啲嘅经历啦，令到佢一路都唔可以即係 咁顺利。 系唔可以用嘅左脚嘅去射波，去踢波啊。 系 简单嚟讲就系咧，佢就由细到大咧，就系俾人哋冠予就系一个咧，得唔到分嘅即系前锋， 系 即系有咁样嘅花名嘅。咁所以咧，其实佢一开始嘅故仔嘅时候，你见到啊，呢一个明明系男主角，明明对足球热爱，明明亦都有少少天分嘅。咁但系点解佢情愿做一个足球经理？都唔要選擇去參與落場咧， 所以由一個足球經理嚟去做即係主線嘅漫畫，其實都新鮮嘅喎。 都係一開頭係，但其實之後咧，其實都講咗好快咧，就係一個兄弟情嘅故事嚟噶啦。 係， 因為話説咧，即係呢個都唔係啲咩關子嚟，因為喺呢一部作品好快就會發生噶啦。就係講咧一場嘅意外， 係 咁就導致咧嘅哥哥同埋細佬咧都身受嘅重傷。哥哥咧就救唔到噶啦。細佬咧，亦都需要進行一個心臟移植，即係一啲咁嘅劇情，大家都知道會點樣發生噶啦。哥哥將個心臟移植俾個細佬咯， 就得到佢嘅力量。我感覺好似係。 咁之後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個嘅即係意志繼承啦。咁究竟細佬能唔能夠即係肩負住哥哥呢一個嚇？對於即係日本足球啊呢一樣嘢嗰個即係個肩負啊，能唔能夠承傳落去咧？咁樣樣一個故事咯，係。 反而你話如果講足球漫畫，我的最爱呢就是我们的足球场、即其实他的故事设定都比较简单的，其实跟足球小将我都觉得差不多的、就是开头讲主角和也呢，因为他的爸爸就离世了，然后呢就是讲他自己怎样可以、就是、一步一步，他本来很喜欢足球的，但后来就因为爸爸去世令到他一蹶不振、然后机缘巧合有一次呢就被人挑机，就说、我跟你即踢球，一个、即小学二年班，我记得是一个小学二年班的人跟他说我要跟你挑机，然后就又重燃翻佢对即系足球嘅一个梦想啦。 系， 而其实喺嗰、那个即系成个故事嗰个发生咧，我觉得嗰个贴地位系咩咧？因为又唔系贴地位嘅，其实足球小将有啲位都贴地嘅。但系足球小将你会见到佢哋踢嘅波咧，其实叫我哋我觉得系叫快乐足球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佢哋读紧书啊，佢哋仲系一啲好冇包袱啊，即系都系打啲学界赛事啊嘛。但系其实我们的足球场咧，佢系已经系讲紧一个你如何进入一个职业足球员嘅世界。咁里边除咗当然都有咧一啲嘅友情岁月啊，大家点样可以去互帮，点样去赢一场波啦。但佢亦都有好多嘅着墨位咧，係去讲一个联赛嘅运作啊，亦都係会 即係滲到好多，原來一個聯賽運作入面有好多嘅黑暗嘢嘅。 我最有印象澳門啲足球場就係嗰陣時候佢入面講到點樣用手去踢足球 啊？咦，我唔記得啦呢一幕。 因為其實佢入面都有講到就係嗱呢個得意嘅就係大家通常咧睇足球漫畫咧，即係通常啊日本隊最大勁敵係邊隊咧？巴西 係 永遠都係嘅。但係呢一部作品唔係，反而係攞阿根廷。 係 咁佢就入面講到咧，阿根廷人咧係好識得用手去踢足球嘅。嗱，其中一個例子係咩咧？ 手去踢足球 嗱，即係其實佢嗰陣時 龍門啊，講緊 唔係，即係講緊一般球員。因為其實嗱，佢其中我都覺得係有少少似係諷刺嘅，就係、是、馬拉多納上帝之手 係 嗱咁嗱，即係唔係話下下用手球啦，即係唔係咁嘅意思。但係佢就係話本身阿根廷人咧就好擅長用手去踢足球。咁佢入邊講緊點樣用手去踢足球咧，就係基本上講佢點樣壓位啊。係即係例如話當你知啊，尤其是有職業足球賽嘅話咧，大家拼嘅唔係淨係拼技術㗎啦，係拼好多就係肉體上面啊、體能上。上面嗰種嘅力量較技啊，咁所以咧就係睇你點樣去用嗰對手咧，去同人哋去較技嘅時候係互相發揮。咁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大嘅特色嚟嘅。 係 咁嗱，最後尾再講多一部啦。咁呢一個咧，我覺得都真係幾有趣嘅，就叫做 Giant Killing。即系咧，基本上就系专杀巨人咁解， 系巨人杀手。 巨人杀手其实呢一部作品嘅中文啊吓，译做啦吓，叫逆转监督。点解咧？呢部作品咧系讲监督嘅足球教练。 OK， 咁咧佢讲呢个教练咧就系好中意咧，即系佢好热爱做嗰件事，就系专系去即系帮一啲嘅弱队。去出谋献策，去训练入边嘅球员，去摧毁一啲强队。 OK， 咁而喺呢部作品入边，一开始嘅时候，你就见到啦，这个教练即系个男主角啦，就喺即系英国啊一啲小镇嗰度咧，就系训练一啲嘅即系叫做即系业余队啊，一啲唔知咩足球俱乐部嗰啲咧。跟住咧就训练嗰度嗰啲球员啊，嗰啲球员系咪厨师啊，就系消防员啊、警察啊、牧师啊咁诸如此类嘅。咁咧而佢讲嘅第一场波咧就系踢英超球队，一对业余队。踢英超球队点踢？咁而呢个教练喺个过程入边，佢喺边啲位会用一啲嘅策略或者一啲球场上面嘅调动去摧毁强队咧？嗱，呢一部作品咧有趣就有趣在呢一度啦。咁不过当然啦，今日咧时间有限啦，介绍到嘅足球漫画都只能够系呢一几部。祝大家有愉快周末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